無税 バンザ ー Hello 拜拜 拜拜， 欢迎大家收听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系啦， 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 IG， 我系杨怡， 我系阿牛。 喂喂喂，嗱呢个咧绝对咧唔系一个咧罐头嚟，系每次都新鲜咁讲出嚟。 有人管都系罐头， 即系我因为即系呢个咧系好似录咗梗咗噶啦，好似前面嗰个 WhatsApp， 因为每次都唔同， 因为每次都漏嘅，但系每次都讲错， 但每次都想就咁讲， 系啦，即系 每次想一嚟就讲， 系啦。因为我哋要记住讲，好啦，今集咧我哋讲啲咩？ 做咩？ 就系 smell， 系我对唔知个题系咩，但系唔系即系我意思，唔知真终极出街题啦。但系我哋今日想关于呢个臭觉 气味， 气味， 气味， 味觉 系臭， 唔系臭觉， 臭觉， 臭觉系啊，臭觉 ，OK， 系啦， 因为唔使摆入口嘅， 系啦，就唔系味道， 系鼻闻到嘅， 系鼻闻到嘅嘢。因为咧，我发现咧，原来每个人咧，对于呢一个臭觉咧，仲臭味添，即系臭觉咧，原来系好深层嘅， 系， 原来系会记忆。比你的记忆更长的人， 系啊系啊， 即系你嗰个嗅觉咧， 视觉啊， 系啊，原来系，例如譬如嗰样嘢你闻过，然之后你可能或者你讲紧可能三十年后大家闻翻，你都会记忆到，喂嗰种味啊咁噶。 我未试过， 我未试过三十年。 嗱，即系咁讲啦，系咪？讲开又咁讲。 你够， 即系佢意思话咧，嗅觉咧嗰个记忆存，即系嗰个记忆储存系好耐啊，可以。咁咧。我唔知咧， 但 系 冇嘢可以记录到嗰个味道。 冇噶，其实 冇噶， 系一个你嘅幻想嚟嘅， 好难噶，呢个系你心里边嘅。 即系你有啲回忆，你可以写低。 你 记得 你哋有冇睇《薰衣草》啊？即系陈慧琳嗰个啊， 《金城武》嗰个啊嘛。 以前成日播冇睇嘅。 嗰出戏咧喺戏院 系。气味电影。 系啊 ，4D 啊， 但 系 摆一大堆薰衣草嘅味俾你啫。其实当时 部机喷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嗱，而家你想唔想想唔想象到薰衣草系咩味啊？ 想象到， 系啊 ，Lavinia 啊嘛， 即系 Lavinia 定 Lavinia 唔知 ，Lavinia 即系我意思咧，佢唔知上季嗰次都有讲话，究竟系 Lavinia， 我唔识字， 可能系法文同埋英文咧。 Bonjour， 咁咧即系嗰个臭味，即系佢话咧嗰个臭味，或唔系臭味，似嗰个。 味道 气味咧喷出嚟系会令你联想到一啲事嘅。 佢当时喷薰衣草味啫，都系 系啦。咁 咧，我点解讲个气？因为咧，就头先你就话气味呢样嘢，你系形容唔到啦，你都噏唔到，即系你自己知道啊，系佢啊， 系咪嗰阵味啊？就系嗰阵味咁咯。 边阵味？嗰阵嗰边？ 你唔识话俾人听。 因为套戏就系讲，有人冇睇过啦。套戏就系讲话陈慧琳咧个男朋友死咗，咁佢本身咧系做香薰，佢做香薰治疗师嘅，佢自己一路都好想沟。翻佢男朋友嗰只味， 系 即系每个人身上嗰阵 有独特嘅味啦，我哋称之为 男朋友嘅波。跟住咧， 我真系想屌佢，屌咁系啊！跟住咧，佢一路想沟翻只味，到最后咧，佢系去到好 天堂啊！ 系啦，差唔多 系 套戏嘅尾端啦，先至话啊，系啦，就系佢闻，突然之间闻到佢男朋友嗰阵味，系啦，系呢只味啦，就系啦，气味咧，无论你点样想营造或者咩，你好难扣，除非你好 exact 嚟知道佢嘅味，可能因为食咗只烟，可能因为佢用呢只洗头水， 都可能系因为嗰种嘢， 嗰个产品 唔系个人嗰种， 系啦。亦都可能哦，佢系喷呢只香水，咁你先至可以即系确实攞到嗰只味嚟啊！佢攞呢个 联系到呢样嘢， 但有都有啲系冇人冇喷香水，但有种自己有种味啊！ 咁嗰种系佢，嗰真系个人嘅体味咯， 系啦，沟埋一齐嘅。 体味都有香同臭嘅吓，唔系一定。 当然啦，嘢食都好食同唔好食啊，系咪？ 哇， 好废咪呢句？唉，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但系就咁讲，我会觉得咧，如果咧你系中意呢个人咧，嗰种味咧，你先系觉得好闻到嘅、哦。即系我意思系嗱，如果咧你系唔中意呢个人，而佢嘅嗰种味咧，你系觉得好臭嘅，但系可能佢中意佢嗰个人咧，系觉得香噶。 即系冤猪头都有蒙蔽菩萨， 你同唔同意先？ 但我其实唔系好同意。 O K， 唔系嗱，我 首先 系 objection， 系点咧 ？A， 我咧 ，How about you？ 我曾经，我曾经咧就因为嗱，即系如果听得耐都知道，我好中意林依晨啦。咁有一次咧，我记得佢话佢同佢老公结婚嘅原因咧，就系咧咁样嘅，佢就会觉得咧，同佢老公一齐嘅时候闻到佢阵味咧。 佢系中意嘅，然后佢觉得嗰个系一世都会闻嘅味嚟嘅。 系， 咁我就会觉得，跟住我就开始喺度研究啊，气味系咪咁得意咧？原来即系有研究系指咧，如果你中意嗰个人咧，系会中意嗰个人一阵味嘅。所以我 How about you? But in my opinion， 点 我会觉得嗰个人阵味你中意咧，系令你更加中意佢。 OK。 系啦，我算唔算调翻转？ 咁 嗱嗱，我 访 问 一 下先。 嗱、那個， 我访问一下先。你曾经中意过嘅人，你中唔中意佢阵味先？ 应该都会中意，我觉得中意。 你有冇一个你中意嘅人拍咗拖，但你唔中意佢阵味嘅？ 有，因为佢食烟。 哦。 哦，咁你系唔中意烟味啫？ 但如果佢冇食烟，即系佢例如佢冲完凉冇食过烟。 如果以呢、這个你呢、這个。theory 啦，嘅人就哦，你中意佢，所以咧你佢阵味你都中意埋， 系啦， 系咪咁嘅意思？ 或者系佢阵味令你唔会做讨厌嘅， 系唔好抗拒， 系啦。 但系如果譬如嗰个人我唔中意佢，但系佢阵味可以接受咧，我最多觉得佢 OK， 而唔会因为阵味好好闻而中意佢。 哦，当然啦，唔系 系啦， 你系因为中意一个人而中意佢阵味，唔系因为佢阵味而中意佢。系 啦，好。好， 你明唔明白？ 你哋试下使乜写出嚟啊？ 明唔明白 ？Y Y 明唔明白？ 即系我的意思系，我中意呢个人嘅时候， 佢阵味我都中意嘅咁咯。 Depends 系啦， 即系头先我所讲嘅烟味。 O、okay, K， 我系唔中意。 咁你咁讲嗱，咁 但系并唔会，但系佢呢个烟味并唔会我啦吓，即系中意佢又唔会影响到我，令我唔中意佢。 因为你中意佢，所以连佢烟味 我 接受， 我接受佢系佢嘅嘢嚟，系接受啫。咁但系喺未一齐嘅时候，如果嗰个人嘅气味都好闻咧，系会令你中意佢多啲。 O K， 系咪？咁即系气味系好重要啦。 Okay, 即系未一齐嘅时候。 O、okay. K， 即系你可能有啲意思或者约会啊，或者咩 食啱啱食 啊，佢都几，因为咧可能一啲好闻嘅味会令到嗰日、 啊、 令你觉得 好感 哦，佢都应该系好干净，佢都系整整洁洁，系一个观感嚟嘅。 呢、這个咧，我谂起我阿妈以前嘅讲过俾我听咧，佢话咧，佢咧认识我老豆嘅时候咧，佢话佢突然间讲一个嘢啦，即系可能讲出嚟啦。 系你讲，请讲， 做咩啊？ 可能我见过 你 阿爸咯，有一个幻想 出嚟啫。 唔系，即系佢就话咧，诶嗰阵时咧，同佢拍拖嗰阵时咧，佢咧诶好香嘅啲衫，因为咧佢啲衫系用番枧洗嘅。 O K， 系嗰番枧味好香，唔系佢好香。 嗱，咁我即系咁解释咯。谂起呢样嘢就系话咧，即系佢 观感会令到佢干干净净， 即系个人嘅气味会影响你中唔 中意佢啦。以前咧就系冇洗衣机嘅年代咧，佢哋系用番枧洗衫，所以番枧味好，即系佢诶好香嗰番枧洗衫。 咁即系你爸爸拣咗一个好好嘅番枧。 但系留意翻 嘅唔系 嗱，天 嗱，拣好 嘅 番枧。 Y Y 嘅妈妈就好天真啊， 佢觉得 佢用佢觉得佢洗衫好香好干净，有冇谂佢系唔啲衫系佢阿妈洗嗰啲花屎？ 冇错，其实就系嚟嚟谂翻。 Okay, 不过佢咁样嗱， 即系当下嘅观感又系佢会令你加分。 冇错，即系话嗱，我咁样引申想讲，头先阿牛就系话啦，哦，你同呢个人约会嘅时候，因为嗰个人嗰件衫咧带有呢种味，或者佢用一个香水，系、 嗯、 令你啊好香， 即系佢 止汗剂。 嗰阵味香， 或者系啦，佢嘅体味， 佢就会令佢觉得啊，都几好，好香喎。 都 OK， 会令你个记忆 加分咯。系、 我有少少嘢想分享， 系请小敦 B。 咁就话说咧，咁因为香味，我有一个朋友，佢系做一啲关于香水嘅职业嘅。 哦， 咁所以咧，佢咧就有讲过咧，每一种气味咧，香水啦，喷、喺唔同人嘅身体咧嘅、皮肤咧，都系唔同嘅味道。 因为个人本身有啲嘢唔一样。 系啦，所以佢话咧，即系每一个人其实就算用同一款香水， 都可能表达出嚟 一样。 咁你个体味都要捞埋啱 key 嘅，真系。 系。 又或者可能你喷呢只香水，但系我系用呢只洗头水加呢只沐浴露，呢只洗洁剂，或者我屋企有其他动物，或者我个身系本身另一阵味，止汗剂加埋都 臭 咗啦。 冇错。 系啊， 所以每一个人拣嘅时候都要拣一个系喷过适合自己嘅味道， 即系喷咗落去啦，同你个体味捞埋。 或者你拣个冲凉液，我其实有试过嘅，都有一次拣咗另一只冲凉液水， 搞唔掂， 觉得自己咁臭嘅，点解？ 洗几多 mix 埋唔得， 系好古怪嗰阵味。跟住我就从此冇用嗰种沐浴露啦。 哦，不过我有阵时咧，我唔知道大家嘅取向啦，即系有啲人咧，佢中意呢只沐浴露或者香茧，即系佢冲凉嘅嘢咧，佢系 一用咗呢只就中意就唔会换噶嘛，有啲人即系譬如我永世都系用某某牌子噶啦，花世界噶啦咁样样，咁佢以后都用花世界噶嘛？ 你用咩？梗系用花世界 系啦。 我以为你会用高级啲话，永远都用 Chanel 某个 number 嘅香水咁。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沐浴露啊、冲凉嗰啲啊，或者番碱咁咧。嗱，我咧就会觉得好奇怪嘅。我咧譬如觉得我不嬲系用花世界，我用咗好耐都系花世界。咁、突然间咧，我会闻到 屎忽痕。 屎忽痕，你可能咁啱求其攞只手揾咗第二只味咧，我突然间觉得转咗嗰下咧，嗰只好香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谂法咧？即系譬如你可能因为咧，我觉得因为气味咧， 花世界唔够香啫。 因为咧唔系噶，我发现咧你转一转嘅时候，先会个嗅觉咧可能已经系纯咗啊。你觉得咁嘅味咯，但系咧你突然间有一次换咗一只，你就觉得咦，点解呢只咁香嘅？但可能呢一只咧你用多咗耐咗咧，又觉得佢唔香。你要不，我觉得咧有阵时要间唔中咧换一换个味先香翻嘅。可能闻惯咗啦，已经。 但我每一日都可能用唔同嘅冲凉液。 咁劲。 佢屋企有 支啊， 屋企有三只咁啊，轮流用咯。 咁、我试下沟 第四只唔用，佢又 世界 沟 第二样， 会唔会撞啲化学嘢出嚟啊？ 同埋你个洗头水又唔同味噶嘛，已经好多味噶咯。 所以我就觉得有阵时会换一换咧，会清新翻个气气。 唔系，我 就 同意呢个换一换，你会闻顺咗，你闻一身嘅味咁嘅 香 啲啦。 咁 香 嘅咁系啦， 咁啫。我觉得 因为你闻惯咗，根本闻到嗰只味啦。 系啊， 仲有咧嗅觉， 就好似屋企嘅猫味。 嗅觉最特别嘅一样嘢系咧，譬如嗱，你入一间房，一间房可能有烟味或者咩味，好臭嘅。 系啊， 咁你就哇好臭啊呢间房。但系你有冇发现咧？你过多五分钟咧，你闻唔到噶。 睇下 会噶，我发现系咁噶。 但系咧，你呢个 situation 就唔啱我咧。我有时搭车咧，可能嗰程车系35分钟啦。 Okay, 如 果咧侧边有条友真系好臭烟味，或者佢好臭汗味，或者好重香水味，嗰十五分钟咧，我系唔会因为闻第五分钟哦冇 feel 唔到咯咁咯，我系唔会噶。我 keep 住，唉，真系好卵臭，真系好卵臭，真系好卵臭。 嗱，我形容如果嗰阵味系一个普通嘅味道，唔系特别臭、特别香咧，可能会咁嘅。 但系如果佢好强烈嘅 ，OK， 即 系 强烈啦，无论极端嘅臭、极端嘅香、极端嘅浊嘅话咧，其实系唔会纯咗噶。 咁、okay. 我访问下你哋，知唔知道黑衣味系点啊？ 黑衣味， 有冇闻到黑 衣 味？ 有嘅，嗱，我唔识形容得太点讲咧，因为咧 味道好难形容啊， 系 啊 ，smell 系啊， 因为咧黑衣啦， 有啲口感真 系啦，黑衣啦，简单啲嚟讲，而家你好难见到黑衣嘅。我哋细个我唔知啦，你我唔，唉，又有断层啦。我以前细个系有黑衣啊。即系咧喺街度系有啲人咧， 啲头发一饼饼噶嘛， 并不是黑衣党，是真的 长到长到落去脚眼咁样啦，跟住系一嚿，跟住啲衫咧系黑色，系大概系着到黑 色， 无论 佢系咩 色 都好， 佢唔系着黑色嘅衫，佢系本身唔系黑色，但系你 feel 到佢系冇洗啦，然之后冇着鞋，成身好污糟，有须嘅嗰个男人啊，以前我细个。就见过呢啲咁黑衣，然之后咧，佢系喺街度突然间，你闻到有一阵系，我觉得系馊味，混杂咗一啲好 好耐冇冲凉嘅味咯。 系啦，然之后你可能喺街头见到佢行嚟咧，已经闻到阵味嘅嗰种味啦。但系而家好难揾翻呢种味。偶尔我闻过系有啲阿叔咧，可能系真系唔系成日冲凉嘅阿伯嗰啲咧，老人有一阵味，就叫黑衣味，我称之为。 咁我会。get 到系我去一啲唔系好好嘅老人院嗰阵味， 哦，即系嗰啲老人除咁好似， 老人除嗰度味又唔同， 即系啲混合咗体味啊、大小二便啊， 唔系嗰一种喎又， 我觉得咧有少少似油味嘅都，即系嗰啲油液头油嗰啲味啊， 我咧就有一次系搭小巴，佢坐我前面嘅。我真系好 闻到黑衣味， 真系黑衣味。 咁佢系一个咩外形嘅？ 佢系中年男人， 你觉得 睇落冇嘢，但系知道佢冇即系冇乜钱啊，着衫系一啲好旧嘅衫嚟嘅，睇落冇嘢噶。 冇冲凉，你觉得佢应该 冇冲凉？ 真系冇冲凉， 起码一个月冇冲凉觉得。 一个月， 我感觉系咁咯，黑啲嘅。咁、我其实唔系歧视佢，但我因为嗱，有时味道你真系、你唔想歧视佢，但 系 你闻到嘛，你真系想呕住系小巴，即系坐你前面系好难受，系难受过臭狐啊！ 哦、 我宁愿挨臭狐 还臭狐咯，系啊， 臭狐我都唔得， 臭狐还臭狐啊，系啊， 系啊， 污糟还污糟， 系啦、啊，咁但系。 系啦，所以我觉得都唔系老人除，老人除我都明白系边一阵味嘅， 系啦嗰只。 唔系你讲嗰只老人院嗰只味咧，我会联啊，即系我嘅世界老人，因为嗱你我所以话气味，我得要你形容系老人院咧，我会顿时谂到，因为我记忆中嘅老人院味咧系有少少尿味添噶，即 系 好似 大小二便咯， 鸭味 加 埋一 啲汗嘅味。 好似是头油味咁嘅感觉咯，唔识讲。 嗱，我明白你个头油味咧，就觉得干干地，有一种好似烧过嘅头油嗰种感觉嘅。 烧过嘅头油即系点啊？ 哇， 好惊！系咪嗰啲 油要蒸炼出嚟仲要烧嘅？系啦， 即系我第一谂，哇，咪烧 啲嘢嗰阵味， 烧我滴出嚟嗰啲。 潮湿的噏味，仲有啲 唔系咁识 讲， 唔 知嗱气味真 系 好难形容啊！ 即系你话嗰个人个样啊，咁 你知 唔知啊？ 咩啊？ 我想话嗰个老人味咧，系有少少咧似嗰个我哋有一个老师啦，澳洲有一个老师叫 Jane 啦，记唔记得啊？佢嗰阵味系咪老人味啊？ 系啊， 系咯。 嗱佢咧，我形容一杨怡真系好衰啦，真系咧当时 好衰，你都唔养。 咁咧，当时我哋就喺澳洲翻学嘅时候咧，即系上一啲英文堂啦。咁有个咧澳洲嘅人嘅老师系女人咧， 澳洲嘅人嘅老师， 澳洲人嚟嘅白人，咁佢咧 叫阿嘅奇系咪？ 我谂六七十岁噶啦， 有啊六啊几七啊岁。咁佢就系偏。是不是都是白髮我都应该是老的了都算。 白髮的。白髮的 那他呢就。 他英文很好听。 很干净的。即是他衣着那些你不觉得他污糟啦。那你一个肥肥地的很普通的鬼婆我们称之为。他呢但他有一种他有些香水味即鬼。外国人呢很喜欢喷香水。 因为他不 喜欢 冲凉。 或者同埋佢哋覺得好似噴香水係一個，我覺得係禮貌，佢覺得，佢哋、 啊、 會覺得係禮貌啦。跟住咧，佢、 啊、 就會撈咗一種咧，佢好強烈有啲嗰啲香水味， 嗯、 加一啲佢人嘅體味。而每次楊怡就會同我講，我睇唔順，佢係啲老人除咁啊。因為我估計嗱，我咧就未至於頂唔順，但我聞到佢呢陣味咯，佢陣味嘅。跟住我就哦，係佢有陣味，即係佢咧。 但佢教英文好好噶， 佢人好好，佢好好人噶， 兜翻個底。 唔系兜，系真系好好，因为佢教得你系会识嘅。 同埋佢行埋嚟啊嘛，会咁佢就会同你好 close 咧，咁所以杨怡就诶、哎，我真系得咁啊。 所以味道 系 好重要。 我咧有时就笑佢话你真系衰嘅咁啊，即系你嫌佢有阵老，佢我嗰阵嗱嗰阵老人除咧就系佢嘅体味嚟嘅，不过捞咗一啲香水咯。杨怡就抗拒老人除， 喂唔使强调咁多次噶，佢好好人，我 真 系中意佢噶。 系咁，即系其实你对于香水呢个味，嗱，头先我话啦，外国人好中意喷香水咧。你哋嗱，头先而家在座各位有冇人中意喷香水？ 你有闻到有香水？ 冇咯，点？你有冇即系？ 我哋三个都好似 我有买香水嘅，但系唔系成日用。就是因为那只香水好好闻， 咩嚟噶？可唔可以讲？ 因为咁讲，我哋并唔系习惯喷香水嘅人， 系 啦。 咁我有一啲朋友，即系除咗话对香水好有研究嘅其中一个朋友，另一个香水都好有另一个朋友都好中意喷香水嘅。咁佢就中意嗰啲檀香味啊咁样嘅。 檀香味好劲，我觉得。 咁即系，但系原来好多人中意，嘟姐都中意檀香味嘅。 我檀香系属于重口味 嘅，唔系有啲淡嘅檀香高级嘢嚟噶。 但你有冇尝试？即系阿牛啊讲紧，即系你有冇尝试买香水？即系你有冇曾经都会即系好想喷呢？你虽然我觉得你就唔系好几中意，不过我就唔知道你有冇尝。即系曾经 我咧一路都对喷香水檀嘢冇乜 feel 嘅。 系 我甚至试过中学嘅时候咧，啲同学咧我女校啦， 啊、 有同学咧就买一只好俗嘅香，即 系 好女人好俗嗰啲香水， 花香系咪啊？ 即应该系我唔识得，我唔识形容啊。 系啊， 总之你问哇好唔俗嘅， 呢啲系老啲嘅， 老嘅系佢 喷 完之后就问我得唔得啊？佢控埋，跟住我即刻打咗个黑黐， 因为你鼻敏感， 索得好强哇！妖咁啦，咁同埋我觉得成日觉得当时即系细个嘅时候，觉得香水系一个老女人先会即系用嘅嘢，我觉得 好大个嗰啲人先。 所以咧，有人试过咧，即系拍拖或者送个香水俾我 嘅，通常都会送女仔都送 啊，啲鬼婆都送。 我冇遇过鬼婆嘅， 但我每次都说其实我都不恨的平时。 是。 真的不用送波。我觉我以前会对于香味的东西呢我都不知道我全部都觉得不是很香啫。即是、哦、这个味几清但我不会想它在我的身体那里。 即是 OK, 但我没有这个喷、哎、下那这个香味我的呢那我就没有这个 feel、 哦。OK。 但是做大一点加上有猫啦、啊、我家里有三只猫啦。咁我知道咧，佢就對氣味係好敏感噶嘛。係。咁變咗你就 嗅覺比較靈敏。 即 係 啦，咁我覺得我更加我都唔知噴咩好，最好啲嘢係冇味噶啦。係。即係揀呢只咩洗地或者洗咩唔好咁強烈嘅味啦。係。亦都冇噴，唯一會噴嘅係止汗劑，因為夏天啫哦。 呢個必須要用。係 啊，但止汗劑嗰只味咧，我係用男性。係 啊，點解你講 係？奶茄嗰只。咩 wood 啊？唔记得 night wood 啊？好似 点解你会拣男性嘅止汗剂？ 因为我觉得嗰只味几香，可以接受， 哦、 即系唔系花香，唔系女人嗰只花香，反而系男人。 即系其实咧，佢咧就好抗拒好女人嘅味啦。 得啊， 即系简单嚟讲，佢应该唔中意玫瑰味喎。 唔得啊， 玫瑰花系好女人。 薰衣草我都唔。对 于我嘅印象中， 唔得噶， 女人嗰种系嗰啲。 跟住近年咧，我有闻到我个朋友身上有，因为呢个都可以几香。咪香水 咯，咩嘅偏向咩味 道？ 即系咩牌嚟？ 闻落去似爽身粉， 哦，系、哦、啊， 咁样嘅系啦。咁、嗯、我呢、這个可以接受，咁我就买咗嗰只香水。我有阵时会屎忽人喷下，但系都好少喷嘅，通常都唔喷，因为冇呢个习惯，你就冇突然之间，哎呀咁样，就好少。 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我细个会觉得，唉，香水即 系 好似你形容啦， 我 觉得 系 啲女人噶嘛， 系啦。 哇，呢个一味， 白粉先用系咪？ 呢个一味道就闻到佢就味啦，咁样嘅有时。但系咧有一次咧，我就同朋友出街啦，佢系嗰啲好女仔嘅朋友嚟噶。哇，呢个女仔咁香嘅 ，girly 嗰啲， 佢唔系一啲好俗嗰啲啊，系甜甜地 可以接受嘅， 系 sweet 嘅，有啲人中意果香 fruit 噶嘛。 咁我就觉得，哇，你身为一个女仔，哦，原来系真系要香喷喷咁样先似一个女仔，我觉得。 哦、 突然间有一日觉得，即、就、系、 是、 你唔可以臭咯，嗱、哦，唔代表你一定要喷香水，干净 咧。嗱，你佢呢个谂法咧，我曾经都有，即系我咧就系。大个少少，即系可能啱啱出嚟做嘢时候咧，我有觉得曾经，因为我见。有见过人咁咧，即系咧，哦佢咧个身咧应该系喷香水啦， 有阵佢嘅味啦， 所以佢行过咧有阵味嘅，即系或者佢嘅存在就会有阵味啊。有啲人佢唔系行过， 佢要 area 喺呢间房， 即系你佢 甚至乎你知道佢嚟过， 系啦，阿边个嚟过咁嗰啲，即系你嗰个人咧系带有呢阵味。其实我曾经咧好想成为呢种感觉嘅， 你想有一只你嘅味， 冇错就系、是、我嚟到呢度，诶阿边个喺度， 咁你要揾陈慧琳沟沟佢啦， 沟沟佢。咁但系问题咧，当时咧我咧就啊咁。我唔知道大家应该都有细个咧，卓越定系莎莎门口啊？ 嗰啲香香水版， 佢咪有啲系一大堆嗰啲好细支嗰啲香水啦，跟、 哦、 住大家咪会抄嘅。 系我同好中意抄嘅，成堆女人 都 唔知抄。 做呢样嘢，我一谂起，咁我就曾经咧中意一个CK 香水嘅味，系 CK One 好似系，即系透明磨砂噶。咁咧，佢嗰个包装好简单，都系比较都其实叫经典，即系好多人可能都闻过。佢嗰种味咧，我曾经有留恋过，所以我有买过嘅。咁但系后屘就有换过一只咧，系我而家都唔记得咗只咩牌子。有人话俾我， 系咪有一朵罂粟花嗰、那个？ 系咧，有朵花嗰、那个叫咩？ 我唔知道，我都唔知咩牌子， 我都唔记得咗啦。 系， 总之个樽就系得一枝花噶啦。 嗰、那个咧系我闻过，我觉得好清，而我又接受。我有一轮咧，有一段日子系有用嗰只嘅， 想营造你嘅品个人。味道系咪？系咪？ 我想变成一栋 K 十一，即系当你闻到呢一个味咧，你就会知道你去咗 K 十一。 你呢间酒店需要个标志香味。 系啦，咁咧嗰阵时我有曾经咧，不过我都唔系日日喷嘅，我系譬如可能出街 咗朋友、啊， 屎不闲咪喷咯，简称。 喺度，因为真系冇呢个每日都要喷香水嘅习惯嗰啲咯。 不过咧，我有嗰阵时我有 keep 住有咁样用过一轮，但系咧问我咧后屘我唔知点解我会觉得唔想我有。 哦 唔知突然有一下醒咗，炳强醒咗，咁咧就冇再。 炳强一笑个梦 就醒。我而家就冇再使用呢一种啦。 哦， 咁样咯，除非咧嗱，除非你去过食烧烤或者食咩，你我有一轮咧就沉迷过喷呢个红宝贝，即系譬如去嗰啲好食烟啊，或者去过， okay. 我就会因为红宝贝嗰阵味就系好清新，有啲似洗衣店店嗰种感觉咯，即 系 啲衫咧，你想。我不是想个人有，我想啲衫有啫。 但其实咧，我后来咧，我初头都有用红宝贝呢坛嘢嘅。 呢啲嘢啦，系。 咁但后来我觉得， 好劲嗰阵味。 其实我去完食牛角咁好臭啦，系咪先？咁我翻到屋企嗰件衫都攞去洗啦，喷嚟做乜鸠？ 咁有啲褛唔洗得啊嘛， 唔系 冇啊， 即系我会咁样。 我而家咧唔系用红宝贝，而家有啲系除臭嘅啫。喷完之后冇 味 啊， 日本嗰啲 系啦， 就唔系要加只味落去。 咁啊真系有用噶嗰一只，系 我会倾向如果系你话嬲嗰个攞去吹一下咯， 系啊， 即系挂落去吹一下先算。 后屘我咧突然间又觉得咧红宝宝好浓， 系啊， 好假。 同埋我试过哇。吸咗咧， 太多 打黑黐。 你知唔知道氣味要輕忽嘅，唔可以大啖索入。 化學 係 化學 輕忽， 係啦。 我個情況同你哋調轉，即係我係細個係從來唔中意呢啲嘢嘅，但係大個咗之後反而覺得可以接觸咯。即係譬如我會覺得啊，有一隻蠟燭佢個味，即係好似洗衣嗰陣味啊，即係好清新嘅。嗰種味我係好中意嘅，係即係我係中意啲咁樣嘅味。咁有時會點下啲蠟燭啊，或者係。我觉得那些是可以接受的，我反而接受了味道这件事，还有我会觉得、啊、不同的味道很得意、啊、即就算连檀香都有很多种味，我就觉得很得意了，即我反而 有层次是吗？ 是啊，我觉得越大个 有 的 变化， 是越喜欢不同的味道咯。 我有没有味啊、哦、 我没有很近距离闻过， 我 不是挺 有意思，每个人都有种味的，都是来自呢，首先 我知道我阿妹阵味咯， 多谢你。 不是，即是呢，我会觉得呢大部分呢就来自她的头发。 洗头水。 尤其是长头发的女仔呢，是就算她没有用任何例如香水或者东西呢，我觉得头发因为长头发呢 有被人讲过的。 喐一喐呢就会有味的啦。所以有些女仔呢她有阵味是香呢，是来自她头发，我觉得。因为长头发容易有味。 因为你食完烧肉个头发都是特别臭的。 咁我又冇试过，如果那个女仔是食完、嗯、即是 BBQ 嗰啲人之后喐下是不是真臭。 不是，因为我是长头发，我食完烧肉自己知道头发是最臭 的。你 feel 到的。 是啊。 会的。 好，咁你有冇啲味你觉得好喜欢闻到的？ 皮味。 皮味。我 喜欢闻皮味。 我都会 之前去完日本买咗个皮嘅银包喺度索，哇正！ 但系佢会流失， 跟住我 feel 系黐紧。 你而家流失咗未啊？ 而家好仲有啲， 因为我发现佢用得耐真系冇乜噶啦。 亦都可能系你闻惯咗， 或者 尤其是嗰个皮，我买了一个皮嘅袋啦，哇好香啊！ 笠住你个头添系咪？ 我以前都有铺人， 正啊！ 而家 即系皮味， 皮我 皮味我都中 意， 我中意阳光晒过嗰啲味， 系呢个都好味， 呢个味都系好冇人知道其实到底系咩形容。 阳光，我唔识讲啊都，同埋佢浸暖意添噶，即系你摸佢 啊嘛， 系啊！ 喺澳洲晒完嗰啲衫嗰阵味 系 好 阳光味咯，系 猫味， 猫味都 OK 系咪？ 我啲猫嘅味， 猫嘅体味 系啦，好浓好正，有泡谷嘅味，我唔知道有冇闻过。 我冇闻过泡谷，但系有阵 唔识形容，我真系自然觉得系泡谷嗰、那个，哇，好香， 阳光嘅猫屎味， 好甜嘅味。 我觉得曾经有一段时间，你哋啲猫喺呢个窗度咪晒， 系啊， 嗰阵味好闻啲， 系啊，好强， 系啦。而家 又话咧，其实系阳光洒落去嗰啲猫嘅油脂咧，就会有种咁嘅味、 哦，所以形成咁， 系啊系啊，嗰种味咯。 但有啲人连猫嘅手都会闻噶嘛， 系啊。 我唔闻，因为我觉得好污糟。我亦都有闻过，好臭。 我唔知点解之前咧， 我都有 闻 臭过， 都有闻过。 之前浴球咧，有啲人出咗只香水啊嘛。 但我心认做唔到，唔好搞呢啲嘢啦，唔一样嘅，唔得啊。 我觉得佢想学嗱，好多人咧就会即系咧出一啲嘢，又话诶，即系可能认做。譬如刘星讲阳光味，有啲人出一啲香水话 系 阳光味啦。但我觉得都不似， 唔得，好难，气味真的很难。 系啊，就算我 模仿不到， 系啊， 仲中意咩味咧？ 柠檬茶就味咯，我中意。 我中意饮咯。 我中意闻咧，其实有即系一段时间，我中意咧闻嗰种干衣嗰种味啊，即系洗衣铺嗰啲味。 干哦， 洗衣铺入边嗰种味， 啊、 我唔识讲。 我有试过。 佢有，其实可能系咪洗衣铺嗰啲油顺剂味？ 系啊，系啊，系啊。 干衣嗰啲味， 我试过闻过，我有一个 X 啦，佢系干衣，即系嗰啲，佢都有佢攞嚟绑洗， 即系佢着嗰啲衫系干衣嗰啲。 系啦，咁我觉得嗰阵味 OK 嘅， 我唔识讲又系好似好清新、好爽咁样嘅， 系啊，干净咯， 系啊，同埋咧，我唔知咧，你 营造咗你阿妈嘅感觉， 我有少少咧，有啲想中意闻咧烧着嘢嗰啲味嘅。你明唔明意思？我唔系讲糯味， 我唔知答咩好。 唔系嗱，即系我唔系讲话你窿咗嗰种糯味啊，糯味唔系，系讲紧你挞咗火，例如嗰样嘢你着一着，我唔知道，即系你挞嗰个火 機，即系烧衣你中意闻， 或者嗰、那个有少少红，有少少类似烧 衣，即系你 烧紧啊， 小芙蓉嚟喎， 系诶。 会有 你索住香先啦、 啊，即系嗰种烧着咗少少嘢，即系就有少少火机挞嗰下嗰种味，火柴滑嗰下有阵味噶嘛，唔识讲嗰下噶啫。 Okay, 不是长期在烧窿紧，即系 我知你烧咗啲纸， 佢中意嗰啲火药味， 类似系。 如果你火柴咧， 哇，真系好大阵火药味啦。 嗰啲系已经开始大家闹交 嘅。如果真系滑咧，系有阵味， 系 几香嘅。 火药味咯，同埋有啲变态，我中意有少少闻。 你知噶， 油漆味，但系唔好太浓嘅。 油漆味其实系天拿水做成 嘅， 系 啊系 啊， 沤咗 太浓我又唔得啦，得闻。 你唔好。 发电油浸味得唔得？ 唔得，我唔得，我知咩味，我要用个白电油，因为闻好强啊，因为有时有啲太唔得。我之前有 friend 点嗰啲圣木咧， 有阵味 嘅 又系， 我都觉得， 圣木嘅味我系接受唔到嘅。 有啲人怪怪， 其实大部分嘅味我都得嘅，但系圣木咧，我有一次去一个 cafe 咧， 系 都 点咗有啲，你觉得唔系好得啊嘛？ 佢忍唔到， 直情系肚痛啊！ 你觉得唔想 空便嘅嗰个 系啊，唔舒服。 我嚟一嚟先。 可能就可能系因为佢辟邪啊嘛，即系可能将 你 污糟 嘢、 排毒嘅嘢 帮你排 一 排， 系类似系咁咯。艾草嘅味咧？ 艾草系咩味？ 佢 有啲烧着咯，都系 有啲草味咯，唔系即系有啲好似香草嘅感觉。 你咧记唔记得去睇医师嘅时候嗰阵味啊？嗰啲又类似 中 药 咯， 有少少似啊，系 啊， 咁样形容 系 啦，明啦，系咪？ 中医铺有啲味， 我唔系好确确，都唔系话中医。 O K， 茶味其实好中意。 茶味 啊，系啊，即系白茶，白茶嗰阵味， 茶味咯，我中唔会，即系冇话中唔中意。 我 个 friend 好憎咖啡。 哦， 佢聞到咖，首先佢唔飲咖啡，其實我都唔飲嘅。咁但係佢一聞到咖啡，我好想嘔抽 啊！咁嚴重， 佢會咁樣咯。 即係佢去啲咖啡都 唔得 噶。 嚇，我好中意嗰陣味。 佢唔得噶。 係嗱嗱， 我 哋你得唔得？你唔飲噶嘛？係啦， 唔飲啡嘅。 但 係 你覺得可以？ 咖啡好香啊，即係啊，好舒服呢個咖啡味，但係我唔飲。 但其實咧，我以前唔飲嘅時候咧，我都好似你咁嘅，聞到 OK， 我唔飲嘅，但係我好香喎！呢間嘢係咖啡咁好香啦，係 啊。 但係我而家飲咧，我更加中意就哇，好香，好想飲啦。 我連味覺都服侍埋啦， 係啦， 但我都係飲唔到啡， 就係咁啦。你咩？ 仲有隔離發香咯。 是啊，你有冇试过咧？ 煮咩咧？究竟 唔系啊？同埋你有冇试过去人哋屋企咧，闻到人哋煮？即系譬如你朋友去朋友屋企，咁啱佢食饭，觉得好香，好想食人哋啲饭。 系啊，但系成个人煮都有啲嘢啫嘛，炒菜啊。 我 试过 系咁去人哋，可能同学屋企咧，跟住佢食饭都好香。 同埋咧，有阵时咧，你喺屋企突然之间闻到有人炒嘢或者咩咧，譬如新年就闻到你会闻到啲人咧炆冬菇啊， 系就新年嘅味， 即系 有 一堆发菜蚝豉嗰阵味，觉得呢个味。 系 新年，你会 feel 到 萝卜糕嘅味啦，同埋会闻 煎嘢，即系鱼煎鱼都闻过好香， 即系嗰啲好似炖嘢炆嘢嗰种味啊， 系啦，好浓， 你就觉得好似呢个气氛系， 仲有虾酱 或者系嗰啲汤咧煲紧有啲味， 嗰啲 feel 系啊， 你闻就加上最强嘅就系炆冬菇嘅味道咯，就啊新年， 唔系 我都觉得系， 譬如糖记有糖记阵味咁啊，蒸嘢嗰阵味 系。唔系，其实咧，我有 都中意闻 嘅，面包铺 即系牛油味啊， 即系嗰啲焗咗啲，系啊，系啦，开始执埋 焗嘢嗰啲味系啊， 系啊，焗烘焙嘅味，觉得哇， 好 香啊，咁咯， 听吉普嘅味啦， 麦当劳嘅味， 牛油味咯，麦当劳，麦当劳都有阵味嘅，薯条味，我觉得系嗰种系， 麦当劳 OK， 我中意。 唔系你 有冇 觉得咧？诊所都有阵味，首先你讲中医啊，我讲咧 西医嗰只，西 医有味 嘅， 系啊，阵 药味咯。 系啊，嗰啲咪 真系 药 水 啊！ 连嗰老夫子嗰本上面，你都觉得有阵味咁啊？ 医院咯，少少医院，即系西医，可能啲西医嘅药水啊，或者佢用消毒药水抹一啲嘢。 我都觉得可能系，你会觉得诊所就觉得有阵嗰啲味。 医院我都唔系好中意，其实，嗰阵味都麻麻地。 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厨房嗰阵味嘅。 边个厨房？ 即系我意思系 垃圾。 系啦， 垃圾或者系油溢嗰种味咯，尤其是一啲滑腾腾嗰啲 酒楼 嗰啲， 咁嗰啲， 即系譬如你喺后边厕所嗰啲， 好干净嘅厨房， 冇嘢冇味，因为佢不停 西 厨 嗰啲厨房冇味啦。 即系以前我做嗰间，不停强力咁抽风，其实冇乜味。 我觉得油溢嗰阵味， 唔系我其实咧怕两阵味嘅，一个就系寿司味啦，一个咧就系油味，因为曾经做过嘢咧， 饮食业嗰啲， 饮食业咧，直情嗰阵油味咧，系翻到。屋 企洗完件衫都仲有嗰阵油烟 味 噶，系啊。咁寿司味好啲啊，洗完衫之后少啲嘅，清淡啲嘅，但系都有阵酸酸地咁样噶。 唔系，我都发觉嗰阵时咧喺餐厅做嘢咧，就算我唔系真系做厨房噶，即系做前面啫嘛。即系唔喺厨房度有好多大油， 我记得屋企人都有话过， 系啊，会翻嚟有嗰种味噶，系啊，唔知噶，你不自觉 都唔系做厨， 我想话咧，连个袋都有嗰阵味，我摆 locker 啫嘛个袋， 因为你个 area 啊嘛， 所以我就通常第一个我唔系攞去家用嘅袋去啊， 即 系唔好攞嚟 黐住， 因为我唔想有嗰个渗巴味， 系即系嗰啲酱料， 系啊，好劲 嘅，我就系觉得嗰条围裙都好臭咯，唔知点解。 直情系臭到不得了啦， 因为冇办法啊，你做嘢。 我收尾发现咧，嗰件褛都有嗰种味，即系个褛其实系走先着噶嘛， 都有啊， 摆喺嗰个柜嗰度啊，因为个柜有嗰阵味啊，都油溢味。 我最怕嘅味应该系烟味加古龙水。 烟味咧，我有一，我觉得 因为咧，烟有好多只， 系啊系， 每只唔同味。最恐怖嗰只咧，我觉得系嗰啲阿叔嗰啲，我唔知系咪真系万宝路，真系我冇食过啦。 我哋系， 总之好阿叔嗰只，哇！佢哋 feel 到佢哋入骨入血嗰只烂烟味，但系佢同时佢自己又再喷古龙水，我都想呕。 咁你嗰只高层次啲， 因为佢攞古龙水谂住盖下佢， 我觉得佢呢个唔 就唔得啊。 佢如果又饮咖啡又食烟， 就好臭，我都闻到呢种 臭都好臭。 我觉得咧嗱，阿叔咧。我闻过一种咧，即系佢系应该系地盘嗰种， 系啊，好 咁咧，佢本身已经有汗味， 再加 烟咯。咁咧，佢应该咧，佢当然佢唔喺我隔篱食烟，但系咧，佢成个人咧，我唔知佢食咗几多年啦。 佢所有毛孔都系， 佢喷出嚟唞气， 系啊，都系啊。 哇，嗰啲好似尼古丁嗰啲焦油味啊， 系啊， 即系我觉得佢 唔得， 个肺系黑色嗰啲咧。你觉得嗰种味好浓？ 所以如果有一个朋友佢系食烟，但系你觉得佢系香嘅咧？ 咁都好少，女人可能 有 食烟嗰啲女人可能有。 我个 friend 佢食烟，但系佢未，佢唔系嗰只马佬嘅烟啊。 系咯， 咁我闻到佢嘅烟味，但我又唔觉得臭嘅， 即系可以接受。 因为佢又唔系狂食啦，即系唔系不停烟接烟咁样啦。 头发一定 可以接受 嘅， 佢 佢 嗰个我冇乜嘢嘅，系我知系烟味，但系唔系嗰只可以接受。 你对于烟味，你系嗰个抗拒程度去到边咧？ 其实我以前有个 ex 都系食烟嘅， 即系你都可以接受到嘅。 我可以接受，我仲觉得佢个烟嘅，即系啊呢个系佢嘅味啊， 好闻 啊，系可以好闻， okay. 但系佢食完烟唔好锡过嚟， 真系唔得， 苦噶。 Okay. 即系唔知 有 冇人明我讲咩啊？ 冇啊，我未试过。 系你哋两个都唔明， 因为烟我就唔 系 好得嘅，唔系。但我 哋有听众分享下， 系啊，即系 食烟嘅锡锡系点？ 嗱，首先就系你唔食嘅 车大车，首先 你 中车， 唔系你都食烟。是佢食，佢食完嗰下就锡过嚟，哇， 有阵味道添，系咪先？ 即系你同个尼古丁打车两通 ，OK， 咁啊咁好苦噶， 我唔 系 好清楚。 但系佢个身嗰啲味，或者佢喷出嚟嗰啲烟又唔系呢个，即 系 系啦， 嗯， 好唔得。 我唔知道有味道，即系我唔知道有个嗲落系咪，我都系闻一定有啦，系咪？ 听到唔 系，即系你饮完酒咁啲酒都有味道。 酒点同咧饮 系啦，酒 即系先，我唔知道烟嗰个味系点，即系 taste 落去啫。 系啊， 咁就睇下大家有冇啲味道分享咯。 屁味咯， 屁味不嬲都臭噶啦， 一啲啲咯。 如果咬肚嘅时候更加臭咯。 哇屌！ 想象到啦，系 会食滞咗咯。 我觉得呕啊！ 呕味劲啲， 人哋呕嗰阵味咧，我曾经觉得咧，嗱你闻到呕嗰阵味都想自己想呕， 臭脚嘅味， 我冇闻过嘅，我冇实质闻过嘅。 我有又坐啲咁臭咩味，然后我妈对袜喺隔篱， 哇！你又出卖屋企人系 点啊？屌你除咗攞枕啊洗脸， 我冇真正闻过好臭嘅脚嘅， 有啊，我有闻过，我妹咯都系。 有 張紙貼擺出嚟啦！話說咧，我喺澳洲嘅時候，我阿妹又嚟探我啦。有一次咧，我阿妹咧就帶咗一件Stay Real， 我阿妹中意 Stay Real。如果大家知道五月天就知道， 五月天阿信嗰個牌子 係啦。咁佢有一件叫做衞衣啊，大拉鏈嘅 Hoodies 啊 ，Hoodies 佢就留低咗喺澳洲啦。佢翻咗香港啦。 哦， 哇！嗰件衫喺嗰度咧，好臭。 杨怡将佢身封印 了，烧咗 佢。唔系，我将佢压缩咗。 我化俾你，我化俾你。 我压缩咗佢，因为我唔想佢嘅气味喺我个房出现 挥发。 但真系有一阵味噶。 但其实嗰阵味系佢嘅味嚟咯。 系啊，唔系嗰啲，唔系嗰啲垃圾味啊。 系， 但系佢嘅味道咯。 咁你呢个同欣怡咪话佢咧，将肥姐嗰啲 衫 头发。 那个假发啊，佢嗰个假发嚟噶嘛，喺个招牌嗰头发，同埋佢个枕头就封印咗，就系、是、好似你抽真空咁样抽咗佢封住佢。咁佢有阵时拿翻开，仲系闻到佢阵味，就觉得 回忆佢咯， 系、啦。 所以嗰个味道就 系 咧，你闻到就会谂起咯，系嗰、个回忆嚟嘅。 系啊， 不过呢一啲咁嘅回忆就唔好啦，即系个抽嗰啲回忆， 臭嘅回忆。同埋我细个咧最憎咧系我。我小学咧对，我小学对面咧有一间小食店，佢个名字叫小食店啦，但系其实系卖啲粥啊、啲、肠粉啊啲嘢， 中式嗰啲， 即系啦。跟住咧，嗰间嘢系唔知点解好臭，系一阵咧一啲臭水味啊，称之为 系咪即系洗地嗰啲 味啊？ 唔系啊， 即 系有啲厨房味， 系啊，好强。 但系卖嘢食， 成间嘢都好强，强到咧。我就头咧读咗小学咁耐咧，我过马路我唔会过佢嗰边嘅， 其实有啲似酒 边嘅， 有啲似酒楼嗰啲厨房味， 但 系再浓烈啲。 有趣系咩 咧？ 嗰间铺咧系冇，唔系一个冇一个话诶呢个门口入去去闩门，佢系成佢啱啱喺个 corner 位系开扬， 开放式嘅， 佢拉开个闸就系噶啦。 OK， 一 路挡住， 跟住就有啲绿色烟出嚟， 跟住同佢话：哇，好臭！嗰间嘢嗰个臭味咧， 俾人食嘅嘛？ 有啊，我啲同学仲坐低喺度食咧，食完碗粥先。翻学啦咁嗰啲啊， 但系嗰啲书包咪有嗰阵味咯，其实坐喺嗰度。 总之我成哇好臭嗰间嘢，点解度可以去食噶？甚至乎咧呢个味我脑而家谂，而家讲我都记得嗰阵味啊，完全。 咁即系话记忆，即 系 嗰啲味 强啊， 即系你会一闻到就诶嗰间嘢啊。 系我后咧后来喺某一个熟食中心嘅一间铺度，哇 就 最憎呢阵味啊！我想讲而家咧嗰间嘢已经冇咗噶啦，即系佢个铺位已经做第二啲，但我想讲我就算 even 下去嗰个附近，哇我依然都觉得嗰阵味喺度。 即系你个记忆残存咗。 好臭真系。 不过你一咁讲谂起咧，即系我哋呢度。附近咧有个工厂大厦啦，即系咁呢度好多工厂大厦啦。嗰、那个工厂大厦咧，我又系每次行过咧，我都好臭，同埋嗰度下边咧，佢有啲摆卖咗一啲生果定菜咧，哇！每次行过都觉得好臭咯，嗰阵味。嗰对咧，我对于臭味好得意嘅，我咧有一个奇怪嘅习惯咧，就系、是、咧每次打开垃圾桶咧，我会闭气嘅。无论个垃圾桶咧系唔系臭，即系本身我系自动噶，即系我会踩佢就闭气。 佢唔系 净 系垃圾桶嘅，有时我特登递啲嘢俾佢，叫佢闻。哇，你而家闭紧气？ 我冇啊， 因为好怕嗰只味好臭， 自 動啊、我索咗濑嘢，我都系闭一闭先。 我唔知 点 解会自动一打开垃圾桶就会闭气，无论系大啊细嗰啲，仲系咪你明知佢臭唔臭，我都系会自动会闭气嘅。咁嗰个地方就系我行过就想闭气啦。同、埋如果尤其是落雨嘅时候更加臭。同埋呢度仲有一个又系工厂大厦咧，佢就唔系有嘢食啦。嗱头先嗰个咧系因为佢下面有一啲卖嘢啦，我谂嗰啲嘢系嚟嗰啲味系嚟自嗰个卖嘢嘅地方啦。 我觉得有啲似佢头先。型嗰啲味 系啊，即系好似 有 一间铺头 有少少 咁咧。跟住另一个咧就系 嗰啲蒸笼， 都系咧工厂大厦嚟嘅佢，但系佢冇嘢食噶，即系佢下面唔系真系摆卖一啲嘢，但系咧佢咧系一种好沉重嘅潮湿味，即系你觉得嗰种潮湿咧喺入边，我好想用个风机吹散佢啊，即系好似你平时黑牛最主张嗰啲潮湿，诶佢最处理嗰啲嘢，我想摆个大嘅抽湿机入边抽紧晒 地下大堂嗰个机， 因为咧佢嗰栋嘢嘅下边咧望入去咧，佢个大堂啦，我称之为好似系佢系黑掹掹啦，睇唔到光啦，而且入边系好浓，可能佢地下全部系铁板咧，可能有铁味咧又。好浓，你喺嗰度，你一行过去吹出嚟咧，觉得哇，可唔可以抽走佢，吸湿大笨象咁系啦，我就唔知道可唔可以咁做啦嗰度，跟住觉得哇好，嗰种味咧，我系觉得好唔舒服咯，你觉得唔想喺嗰度咯，系啊，即系嗰个气味令你周身唔聚财，闻到就自自然闭气。 我仲好中意刨完笔嘅味， 哦啲木嘅味， 即系 fresh 嗰盒新嘅中华牌，即系刨就哇， 就木味、木醇 同埋木嘅味啊， 系啊， 两样都有。 其实同皮嗰种味似噶，即系类似嗰种感觉 咯。嗰只咯，同埋新书。 哦， 新书有阵味啊， 草， 我唔识形容啊，你明唔明？系啊， 呢个咧系以前咧细个即系买啲新书， 系啊，我真系闻噶 嗰阵时咧，你就闻到嗰阵， 我真系会闻嘅 嗰种纸味嚟嘅，其实应该系， 系啊，嗰个纸，即系个纸嘅味， 嗰种感觉咯， 哇，新嘅。 fresh 好啦，咁啊吓，大家都系干干净净啦。 唔系分享一下你中意最中意闻嘅味，最唔中意闻嘅味。 有冇味我哋冇讲，对啲吓呢个味都唔讲。 系啊，或者睇下我哋知唔知呢个咩味， 睇下你认唔认到， 认唔认到， 或者你讲咗，我哋明唔明你讲紧咩味？ 系啊，你明我讲咩？ 因为气味真系冇得形容， 气味好难用文字，同埋又冇记忆，或者你唔系哦呢张嘢影低佢，咁你一睇就知啦， 即系唔系视觉， 冇一个收集呢个气味嘅嘢， 点可以收集？好似个博物馆咁啊，譬如你打开呢个柜桶有支嘢拎出， 所以嗰啲香水师其实尽量系将一啲味道 调咯， 调出嚟咯，调香师， 佢想接近啫都系 啦。话说 K 十一真系好臭。 系头先我未讲话 K 十一啦，我唔知道有冇人中意闻嗰阵味。 得， 其实 K 十一嗰 阵 味咧， 你觉得 系有一啲酒店都系呢啲味嘅， 系、哦、咩？ 我觉得佢倾向甜嘅咯、 啊。我觉得佢好似焦糖味， 我觉得 有少少咯。 你知唔知我曾经咧，即系我试过买飞睇嘅时候咧，同样都系呢套戏啦，差唔多场次啦。我就系唔想闻到 K 十一阵味，我拣第二个戏院。 唔好拣嗰度系咪啊？ 嗱，K 十一个戏院几好啊！ 我试过咧， 系其实几好噶。 系啊，嗰、那个嗰、那个戏院 我有 时 觉得唔想，即系真系有试过。 我 觉 得会头痛，直情好似好熏啊，熏你攻你咁样。 我唔会觉得佢好臭，但系我又唔会觉得佢好香咯。我可以接受。 我觉得有阵时有啲扰乱。 有阵时我就唔系好。 呢个系一个 marketing 嚟嘅。 系，不即系佢用咗呢招咯，一谂就系嘅。 如果近期我最中意嘅一个味咧，就系圣诞树嘅味。 哦， 松树嗰个味系好香的， 真圣诞树嚟讲， 真圣诞树啊，唔系胶嗰棵啊， 系啦。 花香你有边只中意花味啊？有冇啊？ 佛手柑嗰啲得唔得啊？ 系啊， 花好似冇，咪嗰啲白兰花咯，如果系 白兰花， 的士上面嗰啲啊， 八十岁啲白兰花咧。 系啊， 有啲我都几中意啊，仲真系个唔知有冇人仲闻过咧，因为有啲人可能而家好少闻到嗰种 白兰花， 系啊，个兰你点食？ 点知你啊？ 有啲阿婆喺嗰度卖嘅啲人， 系一盆。 你有闻过一种咩啊？ 我 几清香 嘅味， 系 啊 ，fresh 啲嘅。 好似之前有啲香水用咗呢只味嘅白兰花， 好似有白兰花香水， 好似系啊，即系整出嚟香港味嘛 啊，白花油仲有。 我 OK 喎、啊， 要喝 Y Y 咧炒咗白花油嗰阵时真系好臭，嗰阵时我顶佢唔顺，仲有 Y Y 鼻通嘅味啊！屌， 哎呀， 又捻咗呢个咁捻重要资讯啊！用几个捻字吓、 啊？唔紧要，唔紧要。 咁捻重要嘅资讯得一个啫嘛， 都唔捻嘅一个系。 唔系我想讲， 佢成日都拎支鼻通喺度索啦，鼻通下面咧有位可以扭开，佢系可以点一啲油，啲鼻通嘅油出嚟。跟住佢成个人都觉得好臭嘅鼻通人， 我已经前面咪化， 佢仲要再搽白花油。嗱，佢今日即系我鼻通，今日塞咗个鼻通，我顶佢。 我想澄清翻咧，呢个鼻通咧，有几时开始闻鼻通？ 我点知你啊？ 去完泰国咯。 源于有一次我去泰国， 佢想唔系啊，货入好捻多，当饭食咁样饮鼻通。 唔系，其实泰国人系咁噶，所以。 即是他是泰国人 是啊泰国人每个人都有一支的 你是人妖吗用闻的他的 不是人妖才闻的还要 我现在想 闻你要 出夜奶 香 我会你死了我想说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我在征召有没有人都是喜欢闻鼻通的泰国嗰啲鼻通 唔系，我觉得闻鼻通唔系一个问题。我都曾经一开细个试过鼻塞咧，我就系买嗰啲曼秀雷敦嘅薄荷，即系闻下。当然其实冇用噶嘛，对于通鼻嚟讲， 鼻塞嘅时候真系冇乜用。 但系 Y Y 呢只佢泰国嗰啲鼻通咧，佢后边仲可以扭开，就 系、 是、有一个精油你可以点出嚟，即系可以搽嘅，即系你见晕啊，点一点咧， 系禁佢人中， 唔系你有蚊烂可以搽嘅， 即系 啦， 系 啦，系。 咁但系个有趣之处系咩？就系 Y Y 好多时成日都攞嚟闻。闻啦，索嘅时候咧，佢成日都拎出嚟啊！跟住我成日都闻到嘅时候，就觉得做乜嘢？你又闻乜 Q 啊？ 你唔舒服咩？ 就唔系，我真系好中意索，跟住成支鼻孔塞个鼻啦，然之后咩啫？我闻下啫嘛，冇望住啊！ 因为咧，我应该系我谂系咪有冇十年前定咩？总之咧， 有 一年咧，我去 真系有十年啦，你都未 有啊？ 外敷 咁咧，我咧就去。泰国啦，咁当时咧就有一个，嗰阵时系同屋企人去泰国咧，系跟团嘅。咁咧跟团嘅时候咧，嗰个导游突然之间就攞支嘢出嚟闻，咁我就问：，哇，呢个咩嚟噶？佢话呢个鼻塞啊嘛，闻下咯。佢话吓，因为咧我咧就成日有鼻敏感，咁就鼻塞嘅瞓觉。 我都唔明啦，佢成日都鼻塞，点解闻到啲味道？ 系啊， 好奇怪， 啲矛盾。 你唔好明嘅。咁咧，跟住咧，佢就话诶，呢、這个鼻塞诶，闻下鼻通几好噶，后面仲可以用嚟诶， 系啊，电子油出嚟， 系啊， 嗰啲讲嘢咁样，系啊。咁佢就嗱呢度诶，我带你啦，咪有得卖咯，即系嗰啲铺头有。 普通 咧，跟住哇，一万又买十支喎，因为佢 系 pack 嘅， 系啊。 跟住我买之后就哇，不得了啦。 正啊！ 因为咧，我随身携带， 到时我哋不得了， 每一条裤都有一支，个袋又有一支嘅，因为我成日跌嘅。咁好啦，跟住咧我就发现呢支嘢真系好有用啦。首先咧，佢点解会成日闻咧？我觉得因为做嘢 咧， 呢 个唔系买嘢节目嚟噶，记住啊。 跟住我就发现咧，我有阵时咧，轮 住买 做嘢嘅时候咧，你个人 好年都细细粒， 好眼瞓咧， 索索舒筋活络， 冇 错，闻一闻唔使两头摆嘅。 之后咧，我就开始爱上咗呢支嘢，然之后我而家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会知道我闻呢样， 而且仲会送俾佢哋添， 而且仲要帮佢买，我都买过帮佢。 嗱，好多朋友啦，我想讲咧。都以為呢支嘢係嗰隻味啦，但係咧好多人咧，我唔係中意呢隻味嘅。其實有一個牌子我係最中意，嗰隻味先係最好。佢哋覺得唔有咩分別啊？ 有分別嘅， 其實係有分別嘅， 但係就唔係好想諗你哋嘅分別。係 啦，咁但係我哋都 仲要 YY 要白呢近呢幾年啊，連白花油都迷上。 系，因为 佢都成日查 嘅，其实都冇乜嘢。因为咧，其实白花油系咁嘅，去到外国嘅时候，有一次佢好唔舒服啊。 系啊，真 系 好辛苦。 佢真系发现白花油 你唔舒服咧，我明嘅。但系佢有阵时并没有任何唔舒服，我话你听。 我觉得咧，嗱，我咁样 佢只系闻咗觉得，唉，就味几好啊。 我觉得系咧，原来嗱， 瞓 捻 咗， 再 跟住瞓捻咗， 系就咁嗰个闻白花油嘅感觉咧，有少少似一个安全感嘅，即系譬如你咧闻咗就觉得哦好瞓咁咯，即系个依赖咗一个安全感嚟嘅， 即系人哋咧就薰衣草助眠，佢白花油 好cheap系咪个感觉？ 好 咁，所以呢个鼻通我都觉得佢成为咗我有少少一个安全感，即系譬如你觉得好辛苦、好攰啦，你闻一闻，唉，舒服啲啦。 如果大家想支持 YY， 欢迎 买鼻通， 系啦，俾鼻通我哋。记住呢个地址，见到呢、這个地址， 正七五九唔系七五九。 唔系会嗱，鼻通系会过期嘅，唔好俾啲过期。 系啊，冇晒噶。 但 系 佢成日都开好一次过开好多支鼻通， 因 为 唔见，因为流失。 算好多支啊，两三支啫嘛，佢已经十几支喺呢度都未开。 嗱，我有试过，因为之前咧，香港未有咁有得卖嘅，咁咧有朋友就会去咗旅行就帮我买啊，送俾我啦。 但全部都唔系佢， 但 系点 知咧？我有试过咧，我最中意嗰只，我就收起，即系唔想咁快用啦。点知嗰只味最后甩会走晒咯， 走 味。一拎出嚟吓，冇晒嘅，边度有冇？啊，搵翻佢。好啦，系咁先啦。 好啦，你鼻通之友，有冇人俾鼻通之友？ 如果你都系有闻鼻通嘅习惯，请你留言俾我啦。 或者你都中意闻白花油？ 有冇人中意闻松树嘅味？系真松树？ 有冇人中意 皮 味？ 皮味 ，OK， 皮味 嘅味，我 系。支持， 大家分享茶思慈三号皮味木味，系啦， 支持鼻通，拜拜， 拜拜， 拜拜。 Yo, what's up?